自己。我的爱，我的梦，全都给了你。没有自己的世界里，纵然有你，也别。 高兴，真的非常高兴。那唱歌吗？好不好？那就接下来跟大家演唱一个，就是我男朋友齐秦帮我写的一首歌，就是叫做《拥抱》。那开始吧。 走向海岸线，群的海滩，虚线的火焰，语言消灭跨湖深陷，半点的感官，感官，你是五，我是九关，风是黑暗，闷风是水，冷淡和冬是雨，突然是开间。魂要叫做房间，楼向海岸线。 海滩，世界的火焰，雨夜消灭跨步深陷。斑点的感官，感官，你是五，我是酒馆。身体是流沙，世事冰块，冒气味，但水鸟是时间。身体是流沙，世事冰块，冒气味，但水鸟是时间。风是爱，冷风是水，冷淡和懂是雨。突然是看见，混淆叫做房间，楼上海岸线。的火焰，预言笑面，花湖深陷，深深是流沙，世事冰块，冒气味，但水鸟是时间，身体是流沙，世事冰块，冒气味，但水鸟是时间。 非常的高兴，谢谢。 在乎着

叫明天。 从前，在心里面的里面，永远停在那年的海边。 我会永远爱着你，不会让你失望。

让爱在灰烬里重生。